啊，所以我们得修学啊，这个才真正了解修学的关键，在乎你会不会用心啊。这个心呢，是讲的真心，这个心是讲的一心。果然会用真心，会用一心。一心里面所含的内容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讲法讲得很抽象，我们很不好懂。我们初学必须要把它的纲领抓出来。我们在修学里提出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大家好懂了。这十个字啊，在一心里面。一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是这十个字。这十个字注意要晓得，这十个字是一贯的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譬如我们讲真诚，真诚里面就有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少一样啊不是真诚啊。说清净，清净里面一定有真诚、平等、正觉、慈悲啊，少一样也不叫清净。所以一皆是多，多皆是一，说了十个字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一心呐。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了，无非是一心而观诸法，所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他的知见是正确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并不稀奇，他有，我们也有啊。一切众生个个不无，这个佛心清净平等啊。佛并没有说：“哎呀，我有智慧，你们愚痴；我很高，你们很低。”没这个念头啊，我有，你也有啊。我悟了，你在迷啊。我悟了，我的智慧没有增加一点点啊，不比你多。你迷了，你的智慧并没有比我少一点点。我们完全是平等的，所以佛的高下心没有了啊。他认识这个真相，事实真相，虽迷并没有失掉啊，啊，虽悟也没增加，不增不减呐，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心态，就这五个字。啊，这五句啊，十个字啊，处事待人接物在四相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八个字啊， 我们用念佛做一个总归结。为什么呢？不念佛你不能得到真实究竟，怕的是你在一次生死一个个因之谜又迷惑了，又麻烦了。我们如何能保持不再迷了，不再退转了？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呢？绝对能去。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呢？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一心观之，怎么不能去啊？这信心充满了吧？回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自己家，我自己家怎么不能回去啊？哪有这种道理啊？你信心才足啊，你才能决定往生啊。一般人不能往生，那是阿弥陀佛的家，不是我的家，恐怕阿弥陀佛不让我去啊。我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阿弥陀佛拒绝我。他怀这个念头是吧？不是阿弥陀佛不欢迎的，他自己不敢去，那就没法子了。佛不会来拉你去的。这些道理四项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你看一心而观诸法，佛就凭这个说法。故我佛门唯以心为道也，这一句话说出来了。佛道是什么？或者佛法是什么？我们遇到人家问，总能说得上来。要能说的，人家听到点头啊。说话要有技巧，要有方便。要说的人能够听得懂的。如果说的话人家听不懂，你不就白说了。它是什么程度？浅的程度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深的程度我们说深一点，不碍事，他能体会。浅的人不能深说，深的人也不能浅说，浅说他瞧不起你，哦，佛法原来是这样的，他轻慢了。这应机说法，你要懂得观机。一面说一面还看他的表情，他能够领悟多少。看到他不能领悟了，马上就改成浅说。昨天晚上这段经文你们想想看，你们看清凉大师注解，要照那个讲吧不好懂啊。他讲的有没有错了？没错。可是你对现在人讲的话越讲叫人家越迷惑，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方法来讲，大家就好懂了吧。所以这个应机是活泼的，非常灵活。佛经佛讲经，孔老夫子教学，可以说有个共同的原则，就近取譬。譬喻越近越好，越是现前的越好，大家很容易理解。现在科技很发达，这科技的常识几乎人人都有。能以这个做方便一说，哦，他很容易就体会到了。这个一切法真的是不生不灭吧， 真的是不来不去，不疑不疑，都是真实的呀，真相啊，谁能看得出来？如果佛不说，我们决定不能体会。啊，佛说了之后，我们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佛讲的话如何呀。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解脱。啊，解脱是什么？我们明白了，明白就是看破，明白之后啊，这才放下。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恢复到一心，啊，恢复到清净。啊，这个是你真正得佛法受用的。啊，所以佛法总纲领、总原则，那个根源，总根源以心为道。啊，那么现在人讲，啊，学术界里面讲唯心唯无，他们讲的那个唯心不是佛家讲的这个心。佛家讲的这个心他们不知道，所以宗门说得好啊，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世间人讲的那个心意思很浅，把什么当作心呢？能够思维想象的，他认为那个是心。啊，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在佛法讲第六意识。啊，唯心唯无，那个心是讲的第六意识，不是真心啊！别说真心啊，他连第八识都不晓得。啊，阿赖也是比第六意识殊胜太多了。啊，几个人懂啊？啊，所以说佛法是唯心，实在讲，他们概念里面依旧是错误。佛法里的讲的心性是真不好懂啊！你真懂得了，就是我们常讲你看破了。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你还没有放下，你准定没看破。为什么呢？你不识货吗？啊，所以真正看破是决定放下。啊，没有不放下的。啊，再给诸位说，真正放下的人是未必看破。啊，真正看破的人是决定放下。放下是事，看破是理呀。啊，事上完全做得很圆满，理未必通达。理真正通达，事哪有不圆满道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我们自己的功夫，啊，要常常啊勘验自己功夫，我们才会有进步。啊，好像读书。 要常常参加考试啊，来检验我们自己的成绩。佛法修学的成绩是什么呢？放下啊，这个是你的真功夫，这是你的成绩。如果觉得我今年比去年哎放下不少了，表示你有进步。啊，你智慧开了，你多看深入一层了，你就又放下一些了。啊，要不断的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放得干干净净，那是什么境界现前呢？沾即虚灵圆满的现前。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放下的是沾即虚灵里面的障碍啊。啊，通通放下之后，这四个字圆满现前呢，就圆成佛道了。啊，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所以这是佛说法的根源。我们知道了，我们对佛法那个信心才坚定。决定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你对这个道理没搞清楚，你不晓得佛是根据什么说法的。下面引用《华严经》上一句偈子来证明，佛说的心如工画师，工画师我们今天称的画家啊，会画画的画家。画家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先是心里头有啊，然后他才能画得出来啊。啊，我们中国古人画珠子，胸有成竹，你心里头没有，你怎么能画得出来？你能画得出来，是你心里头有。啊，造种种五蕴，啊，这个五蕴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五蕴是一切法的归纳，我们用相宗的白法名门来说，注意就很清楚，很容易体会。五蕴归纳啊，这五蕴展开啊，是白法；白法归纳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见到了，也就是见到世出世间一切法真相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的真相。 我们真正用功的人，宗门教下都不例外啊，修行的这个纲领呢、原则，佛法里面讲总持法门啊，我们今天讲纲领原则，就是做观啊。观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念念去观察啊，你在这个一切事物里都看到不生不灭啊，看到不来不去，你就恍然大悟了啊。你在做观的时候，这是宗门里面讲怡情的，你没切入这个境界，怡情不是怀疑，是做这种功夫而没有入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叫怡情啊。我看一切法在面前，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六根所接触的，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不生不灭怎么观法呢？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如露亦如电，行，用这个方法行啊。所以现在大家喜欢照相，我常常用这个比喻，你照相按快门啊，整个现象就是那一刹那啊，你再按一次，第二个刹那跟第一个刹那决定不一样啊。你说我在这不动啊，现象在现前，大家也不要动，我按第二个，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呢？每个人那个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不相同，念念都在新陈代谢，怎么会一样呢？啊，我们人不一样了，前一念跟后一念不一样了，物也不一样啊，物也改变了啊。这个物体里头，我们晓得原子、电子啊、粒子集合而成的，它里头也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啊。我们用昨天用光波来做个比喻啊，亿万分之一秒里头已经起变化了啊。所以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是生灭同时啊，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但是它还是有生灭现象啊。这是讲真相啊，所以这个有是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真就不变了，它会变。它变的速度那种快，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这是不可思议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在变啊，决定没有不变的。什么不变呢？沾即不变啊，沾即是体，虚灵不变，虚灵是智慧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一样不变的，凡是变的梦幻泡影，凡是变的了不可得，不可得自己起个妄想要去得啊，那个妄想是能得的心啊，就是那个妄想都不可得，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啊，最近有许多人讲，明年经济更要衰退，可能经济总崩溃，你听了怎么样呢？感觉到恐慌啊，恐惧啊，我听了怎么样呢？不可得嘛，虚 兴旺不可得，衰退也不可得，你心是平的吧？那怎么过日子呢？佛教修福，只要你有福报啊，兴旺的时候你有福，那衰退的时候还是有福。你不懂得修福就错了啊。所以当你现在有力量的时候拼命修福啊，啊，你才懂得有福的人走到阿鼻地狱还享福了。这都是给你讲事实真相啊。那你要是不明白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一定要修福啊。福怎么修呢？布施啊。不要等到啊经济总崩溃了，你那一大堆钞票变成废纸了，想修福也修不成了，这个很可惜啊。啊，所以一定是抓住机会，哎，及时修福，你的福报就享不尽了。所以佛给我们讲的都事实真相。啊，说一切世间中啊，无不有心造。啊，前面两句是比喻，后面两句则是法，合法。啊，有情世界、气世界、正觉世界，啊，这就是说出事出世间法，通通是心造的。唯心所现，这心造的啊，唯识所变的，那是将个人受用啊，你的受用不同，是你的妄想变现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受用是相同的啊，那是最殊胜的受用啊。我们也可以说唯心所现的，就好比讲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是最美好的。那唯识所变呢，我们要把自然生态改变啊，随着自己意思去做，那就跟原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就有差别了。你的享受啊落到情识里面去了啊，就是你有好恶啊，自然生态里头没有好恶啊，没有情执，所以那是真实智慧啊。我们今天看看人家庭院，那树木自然生长好，它偏偏剪，剪成各种怪里怪样子，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啊。他自己觉得很美，可是我们到原始森林里面去看，觉得原始森林之美超过人工的啊，人工怎么样进行去雕琢，比不上自然啊。真正能够欣赏大自然，这是高人啊。啊，喜欢雕琢的俗人呐，那雅俗不同啊。啊，世俗人喜欢人工的啊，高超人喜欢自然，回归自然啊。所以诸位同学在此地修学啊，将来我听说这个外国的使馆 是需要你们在新加坡拿到准证两年之后啊，到国外旅游签证就很容易拿到啊。那么拿到之后啊，我们可以组团呢到澳洲纽西兰去欣赏那个地方还没有被破坏的自然景观，不一样啊！啊，到那个地方真的流连忘返了。啊，我在澳洲珀斯那个小城的道场，我看了很喜欢。啊，所以他们三位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我。他们有一块土地面积很大，96英亩啊，20几个人住在里面啊，他们的佛堂啊，疗房连那个马路都是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啊，我看了很佩服。出家人自己动手自己做修路啊，建个佛堂啊，一个人一个小的疗房啊，不连在一起啊，这个疗房到那个疗房走路要走5分钟，过原始的生活，里面没有灯，晚上点蜡烛啊，那一个房间多大呢？很小啊，如果算平方米的话大概只有6-7个平方米啊，那么小地方自己建的很有味道啊，过原始生活啊，与山上野兽为伍啊，啊，因为附近有打猎的，野兽也很聪明，他这个区域是个保护区，人家不敢进来打猎，所以那个野兽都跑到这个保护区来了啊，共同生活啊，有意思啊，所以一切回归于自然，保持原来的这个状貌，比人工啊雕琢要美得太多。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要懂得啊，要认识它的真相啊，它是由心造的啊，那么这是举经做证明啊，佛说法是以这为依据啊，论菩萨造的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造的啊，菩萨也是有法能起摩诃言性相，啊，他说有法，有方法，能够令人生起大乘的性相，这大乘起心嘛，啊，这个相呢，就是生起信心的。一个表现啊，人迷有迷的样子，觉有觉的样子啊，信有信的样子，不信有不信的样子啊，这个性相就是升起大乘的那个样子，那种形象所言法者，那什么方法呢能生起大乘的性相呢？为众生心啊，是心则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啊，这个心不是一时心的 就是前面讲的一念之心，跟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啊，那个心是一个意思啊。这是菩萨说的，你对于一切事出世间法你明白了，你的信心呢就升起来了。升起信心的现象是什么呢？那用现在的话说，回归自然了，不再搞人工的雕琢了，不再搞这个了，回归自然。宋朝朱夫子读书诗里都讲的啊，绿满窗前草不除啊，你看那是什么味道啊，现在修剪的整整齐齐的啊，人家随他自己讲，你看看这两个味道啊，可以去品味品味啊，两种味道啊。两种味道啊，就能看出两种不同的心相啊。啊，那心不同啊。啊，一个心是完全平静的，啊，清净平等的；一个心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严重的情执啊，所以你一看这两种人的时候，心情啊、心态、性格，一看就了然了，就明白了啊。所以高人，高人无心啊，无心就是没有世间这种心态。没有世间人这一些妄想分别之处，他无心啊，无心那个心是真心的，绝对没有丝毫造作，没有丝毫意思啊，所以这个心应用啊是没有障碍的啊，叫无障碍的法界，因为他一心贯通诸法啊，就无障碍。众生的心起心动念啊，妄想分别执着，在无障碍法里面自己制造许许多多障碍，这障碍本来没有的啊，是自己妄想造出来，这叫自作自受啊，种种障碍里面就现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所以众生苦从哪来的，搞清楚了，我们搞清楚必定超越了，跳过了啊，我把这个念头卸掉，这苦就没有了。这一点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啊，一个人不管怎么精明，不管怎么能干，必定啊受人家的摆布，你自己好做不了主。什么时候呢？到你快死的时候啊，你全身一点力气没有，人家把你翻过来你转过来，倒过去倒过去，你有什么能力？你不是完全受人控制，完全受人摆布，你才晓得那叫真可怜呐！啊，谁能逃得过这一关呢？啊，特别是 一生在世的时候跋扈欺负别人的人，你到临终的时候，你的冤家对头都来了，你能不受人家摆布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警惕，我们绝不受人家摆布，生死自在啊，欲知时知，不要生病，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绝不受人控制，你的大自在啊。啊，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凭什么能做到？一心就做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无心就做到了，有心就做不到啊。有心造业，无心不造业。无心是随缘，有心是盼缘的。啊，无心是随其自然。啊，有心是要自然随顺我的意思。你就不能不随顺别人的意思，那就很麻烦了。我不要求别人随顺我的意思，我就可以摆脱不随别人的意思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宰啊。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跟我们的启示太多太多了。啊，怎么能不读呢？经论呢都有这个意思啊，这证明他所讲的有理论的依据，有圣教做依据啊。啊，那么再看这部地藏经，啊，是这地藏菩萨所引啊，这地藏菩萨讲的一切诸法从心所起，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个心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可以看作真心，也可以看作妄心。一切诸法，如果这个诸法是说一真法界的诸法，那就是唯心所现。如果说是十法界里面的一切诸法，那是唯识所变的，唯识所变的还要有一个唯心所现，如果心不现你怎么变？你就没得变了，心现了以后啊，你才能变了。就像我们这个花草树木一样，它花草树木本来就有啊，那是疲于唯心所现的，你去把它简称自己喜欢，那是唯识所变啊。所以唯识所变还要依据唯心所现啊，心不现啊，这个地方没有树你就没得剪了。于心作相，所以佛才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就是识啊，就是识变，特别是讲设法界六道 所有的相都是众生妄想变现的。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善有恶，善的境界从哪里变现的？善心所变现的。恶的境界从哪里变现的呢？恶心所变现的。那么佛给我们讲大的区别，三善道三恶道，这最明显的了，你要懂得。大的区别如是，小的区别也不例外啊。我们跟人接触，笑脸迎人，那变现善境界，那彼此都很欢喜啊。冤家对头，你对他笑笑，他对你意思也就好转了。极其亲爱的人每一天板着面孔看他，也会变成冤家对头啊，都在你那个一念之间呢、你才晓得外面镜缘，这是临风宗论里面欧耶大师讲的，外面镜缘没有好丑啊，你要懂得好丑在自己的心，你不要搞错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才会怨天尤人。你懂得这个道理，原来完全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才了解事实真相。你才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处事，这个叫学佛菩萨。他底下讲是和合共有啊，共生共灭。这真的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这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这个生灭是讲所变的那个相的生灭，不是所现的。唯心所现的那个没有生命，唯识所变的有生有灭，这个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所以为什么诸佛的净土叫一真？真就是没有生命，没有变化。为什么它不变？它不用实心，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就不变了。我们为什么会变？因为有分别，有执着。他们是随顺自然，我们是改变自然。改变自然，这有生有灭。随顺自然，不生不灭。所以我们错了啊！设法界里面呢，我们常讲九界众生呢，都是讲设法界的，错了。总想改变自然。随顺自己的意思，大错特错。这个意念就是无明，就是迷惑。 因为有这么一个意念，所以才变现出分别执着。落实在生活上，就造业。造业当然就感得果报嘛。这就是所谓的善恶报应呢，通通是惑性在迷惑。所以这种现象啊，与心活活共有，共生共灭。下面这句话说得好，同无有助。但是这个大家不知道，几个人晓得？晓得这一句话的人，哎呀，醒悟过来了。同无有助啊，这个助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存在啊。无有助，同是虚幻而不存在。正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梦幻泡影，哪里有事实呢？为什么说同有无助呢？下面解释了，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啊！在《金刚经》上比喻如露，那个如露啊，是比喻相续；如电呢，仅仅是说明真相。虽是相续，诸位要晓得，这个相续相啊，前一个相跟后一个相只是相似，并不完全相同。前念跟后念相似，没有完全相同的啊，决定找不到，在一切人事物里都找不到啊。它的变化刹那刹那在变呢，速度快极了，永远不停。虽念念相续，而得住持，暂时为有啊。这是我们凡夫所看的现象，把这个当作真有啊，它不过是暂时有啊。经论里面叫做幻有啊，妙有啊，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真空不空是说能现的心性啊，占极的心性是真空啊。为什么说不空？能现一切现象，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能现的，所以说它不空啊。妙有非有啊，是讲以所现的那些境界相啊，众生的识变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有是妙有，妙有非有，不是真有啊，梦幻泡影。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梦幻泡影。何必在梦幻泡影里头去造业呢？这就错了啊。你在梦幻泡影里面随身学佛菩萨，所以大作梦中佛事啊。心见水月道场 啊，我们在这建道场，要知道道场也是镜花水月，可别执着啊，哦，这个道场我建的，我有好多功德，错了。梁武帝建了480多座寺庙，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你有什么功德？决定不能着相啊，不着相是功德，那你真的得大自在了，一着相就错了啊，你就迷了，所以一定要学佛菩萨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而无坐是说你决定不执着，心地清净，无坐而坐虽然知道是梦幻泡影，我们遇到这个语言还要尽心尽力的做，不能说就不做了，不做了众生不得利益，为了利益众生我们要做，所以做不着相，所以做跟无做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众生的麻烦是做他着做的相，据为己有，这个麻烦大了。佛菩萨做做不着相，所以他舍弃干净利落，一个念头都没有，这就是正确的了。所以要晓得暂时为有，他是占有，不是真有，不是永远的有。正所以是此心地法门之旨，这个旨是旨归，也是宗旨。那么今到这一段呢，这个是讲佛法的根源，佛依据什么说法，佛给我们说的是什么法，值不值得我们学习，这是关键。了解之后啊，真的大乘性相就升起来了，热爱大乘啊，欢喜佛法，他真升起来了。不了解这个真相，怎么劝他？哎呀，都是各多少层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